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四十二集。跟秋燕挥手道别之后，边南看着秋玉的背影站了一会儿。 你有病啊，我哪惹你了？ 他好几次都有冲过去吼一声的冲动，不过最后他还是转身又跑回了网球场。老蒋的总结训话还没完呢。放暑假之后，边南轻松了不少，虽说休息个十来二十天就得重新回学校训练，但至少没有每天上午的睡觉课了。不过烦心的事儿也有，那就是宿舍不能住了。特别是今年暑假，以往边南还会偷偷溜回宿舍住，但今年宿舍要重新装修，连偷偷溜进去都不行。回家住一个暑假对于边南来说是种煎熬。万飞跟边南一块儿蹲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等着边南老爸的车。 哎，我家过几天要出门旅游，你要不一块儿去玩玩？ 不了，我答应了二宝叫他打网球，我都给他找好儿童拍了。 那我回来了你上我家去住吧。 嗯。哎，你出去玩不怕犯相思病吗？ 我靠，我现在就犯病了。 哎，对了，回来你俩请我吃个饭吧，好了也有阵子了，我都还没正式跟徐蕊说过话呢。 行，想上哪儿吃你说话。 老爸的车来得很快，他俩上车以后，照例是万飞跟老爸一通聊，顺便夸了一通边南比赛如何牛逼。 叔，您有空真该去看看边南比赛，帅得我小心脏一抽一抽的，我都怕我女朋友跟他跑了。 好好，有空我去看看。 边南没出声。这话老爸以前经常说，在边南还很期待他能到比赛现场看看的时候。不过现在边南已经不会期待老爸去看比赛了，他太忙，使个大劲还能去去的只有边心宇的家长会了。他们回到家，家里人很齐全，都坐在客厅里。边南拎着包直接上楼回了自己屋里，换了衣服在屋里愣了一会儿，他听到敲门声，打开门发现是老爸站在门外。 我刚给你们蒋教练打了电话，他说你这次比赛几场都发挥得很好。 还成吧， 现在有比赛不跟我说了，我去不了也可以告诉我成绩吗？ 嗯。 那个，下星期我有点时间，跟你阿姨商量了，带你们一块儿去海边玩玩，我们全家都去。 我去不了，我要训练。 蒋教练说，你们下月才开始训练了。再说，咱们回来的时候也能赶上训练。 哎，爸，我就不去了。这样大家都玩得开心些，你懂我意思的。 老爸看着他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，最后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在他肩上按了按，起身走出了房间。边南说的是大实话，他不愿意全家出行，所有的人都会不痛快，何必呢？比起没滋没味的去海边遭罪，还是教秋燕小朋友打网球更有乐趣。学校的网球场暑假的时候会有暑期班，但边南跟半班的老师混得很熟，带着秋燕进场玩玩完全没问题。今天是秋燕同学学习网球第一天，秋毅骑着车送他过来的。边南在校门口等秋意时觉得压力有点大，这出出进进的 偶尔还能碰上体校的人。网球班下月才有训练，但别的班有一放假就训上了的。边南一看到秋叶就招着手过去，把秋叶从车后座上一把抱了下来。 你快走吧，篮球班的人刚进去了。 我还想进去看看呢。 你直接说你想进去找揍比较合适。 潘逸峰毕业了，你们现在没个挑头的，没人会把我怎么样，除非你动手。 我手正痒着呢。行吧行吧，走， 我去放车。 秋意说的没错，再说暑假会被叫来训练的都是平时被认为会是有发展的学生，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冲突，训练都累屁了，谁还有闲工夫找事儿？边南带着秋燕进了网球场，把找人借来的儿童拍和球包给了秋燕。秋燕穿着一套小运动服，白色上衣，黑色短裤，看上去特别精神，拿着拍子来回盯着看。 咱们今天呢，先不学具体动作，先熟悉一下拍子和球。你先玩玩球。 嗯。 秋燕拿着球往地上砸了一下，球弹起来，她接住球，再往地上砸，又伸出球拍去拍了几下球。秋燕之前没碰过球，这些动作应该是比赛的时候看来的，不过动作看着还挺有样子。 嗯，不错嘛，二宝没准挺适合打网球的。 是吗？ 嗯，模仿能力挺强的。 秋意没说话，俩人一块看着秋燕沉默着。坐了一会儿之后，边南实在扛不住了，说出了一直想说的那句话。 哎，你是不是有病 啊？ 你肯定是有病了，都病出黑眼圈了。 是吗？这几天没睡好。 你先说你是不是有病吧，你要有病我给你找点药。 没有。 你 边南没想到秋意会一本正经地回答这个问题，一下不知道说什么了。 怎么了？ 我最近没惹你吧？你成天拉个驴脸给谁看呢？ 至于吗？ 至于？怎么不至于？您这脸都不用连起来，直接绕地球一圈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没睡好。 虽然秋意到底为什么会突然有点冷淡，最后也没弄明白，但边南却并不太在意，他就当秋意是病了。反正现在他俩已经回到了之前的状态里，坐在阳光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没有莫名其妙的尴尬，这就行了。他向来不太会追究这种事，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，如果他一直追着问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对我，最终的结果通常会让他陷入痛苦。边南看着在场边拍着球来回跑的秋燕， 现在放假了，你没平时那么忙了吧？ 差不多吧，暑假时间多，正好再找份事儿做。 你就不能先歇着吗？ 你每天训练觉得累，但扛得住，让你休息一个暑假再开始训练，你什么感觉？ 想死呗。 我这儿也一样。 你这意思就是让自己一直绷着呗，绷断为止。你也挺牛的，还有功夫管你们航运那些破事儿。 哎呀，不管了，以后谁乐意管谁管吧。我下学期得实习了。 那又得群魔乱舞一阵儿了。二宝，过来。 来了。 我找个小哥哥教你发球好不好？ 好。 你这教练当得真轻松。 边南起来走到旁边的教练身边说了几句，教练叫来了一个小男孩，看着十一二岁的样子。 小男孩带着秋燕走到了场地里，开始给他讲解发球的姿势和要领。秋燕瞪大眼睛盯着他的动作，很认真。 别难，去帮我给那边的几个小孩喂球，那几个练回击。 小林，我就休息这两天，你就别让我摸球了，我朋友还在呢。 嘿，谁让你放假了还跑这儿来呢？ 边南只得拖了一筐球过去了，回头瞅了一眼秋意，秋意正冲他乐呢。喂球并不累，就担当个发球机差不多的角色。边南拿了球，懒洋洋的一个个打过去，对面的小孩练习回击。 别带球啊。 哦， 边南懒洋洋的应了一声，继续拿起球打过去。秋意看着他，拿了颗巧克力放到嘴里。边南的动作很懒散，看着跟下一秒就要倒地睡着了似的，不过技术动作却还是很标准，过去的球落点也一直在变化着。半死不活的喂了半小时球，边南才回到了场边的椅子上坐下了。秋意给了个评价， 看着跟早上刚被揍过一样。 我靠，你懂个屁，我这是不想出汗。 二宝，歇会儿。 不要。 我去陪二宝玩会儿。 秋燕很聪明，模仿能力和身体协调能力都不错，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把球发得像模像样了，就是偶尔会击空。边南把着他的手纠正了一下他的姿势，摸到他一身的汗。 宝贝儿，我在你球包放了毛巾，擦擦汗去。 秋燕跑到球包旁边，从包里拿出毛巾，在脸上脖子上胡乱擦了几下，又学着边南的样子把毛巾盖在脑袋上，拿出瓶子喝了两口水。秋燕精力很旺盛，快中午的时候，秋意被太阳晒得有点受不了，直接到场地里把他拎了出来。边南摸摸秋燕的脸， 你看你都晒黑了。 我不怕黑。 那你看你哥，他都晒黑了。 我哥晒不黑的，我爸说小时候他在院里铺个席子，趴上面晒了两天都没黑。 秋意有点无奈，掀起秋燕的衣服，拿毛巾把他身上的汗都擦了擦，东西收拾到球包里。 那你看大虎子，他再晒黑点就只剩牙了。 放你的屁，我这就是健康帅气阳光的小麦色，跟只剩牙差远了好吗？ 配合一下。 二宝，你先认认我的牙，以后你看不清我脸的时候就看牙。 秋意并不是每天都有时间送秋燕来练球，他又接了两个初三学生的补课，隔天的上午下午都安排了。不能送秋燕的时间，边南会打个车过去接，带着秋燕每天蹭场地，偶尔帮教练打个下手。老爸带着全家出门去海边度假了，临走前做了最后的努力，想让边南一块去，边南依然拒绝了。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家让边南松了口气，给家里的保姆也放了假。他陪秋燕练完球回家的时候，终于不再觉得煎熬。秋燕今天难得在练习的时候主动跑到场边休息了，坐在他身边擦着汗。 大胡子，30块钱能买什么东西啊？ 嗯，你要买什么？ 不知道，我有30块钱。 你给谁买东西啊？ 给我哥哥，他明天就过生日了，我想送礼物给他，但是我没有买过礼物。 你哥明天生日？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。 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